心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。他曾说你不懂，像你不懂我的事、oh yeah、我想他还想他，我想他还想他，都不愿说我、就算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么多年依然不忘记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不切实际，我忙